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311集。松玉霍凌云靠钱库为诱饵，烧死了杨球和方老师，现在这笔钱就在他手里，只有他知道在哪里，这也是他敢跟沈泽川和萧迟野谈的底气所在。霍凌云目光转动在沈泽川和萧迟野之间。 我能用火铳，可以交利贝铁骑和磁州守备军。 他看向萧迟野， 你二月要打端州，可以把我换成先锋队，我能带领登州剩余的守备军。 在边上跪了半晌的费胜当即变色，他缓了须臾才说， 原本轮不到我费老师在主子面前插嘴，但事关端州和二爷的安危，我不得不说几句。此人不清不白，放在二爷和主子的身边都不合适，二爷也不缺将，何况这次跟着他还有银老。 费胜是真的上心了，他对霍凌云的忌惮不是没由来，樊州分明是颖昌打下的，要不是这霍凌云在其中捣鬼，颖昌不至于挨骂。现在好了，颖昌是打下了樊州，结果又被霍凌云占了大头，看起来倒像是因为霍凌云纵火才能打下来的。不仅如此，费胜觉得霍凌云既能忍又敢狠，下手的时候干净利落，睚眦必报的程度直逼沈泽川，这样的人既有能耐又有心机，让霍凌云待在沈泽川身边就是在威胁费胜。费胜根本不想给他出头的机会。费胜清楚门道，也知道自己的机会在哪里，他现在敢出言插话，就是摸准了萧迟也不喜霍凌云。果然萧迟也压根没想回答霍凌云那句话，他需要火铳，但他不需要霍凌云，端州只能是他萧策安的场。他在磁州停留这么长的时间，每日待在北原教场，穿着重甲跟海日谷的蝎子训练，就是为了找到能够扭转李北当下局面的突破口。如果现在把前锋换成霍凌云，对原本就士气低迷的李北铁骑而言，无疑是一记重拳。沈德川坐久了就腰酸背痛，腿内侧的牙印还没消肿，早晨跟萧迟也说自己乱糟糟不是假话，这会儿又挨着白蝎子的事，到处都迷雾重重，下午还要开始给端州送粮食，打端州的粮草要先走，还有霍凌云到底能不能用，这是个棘手的事情。姚文玉对沈泽川说， 既然霍公子有心，夫君，锦衣卫进来不是在招募新人吗？ 是了。沈泽川转瞬就明白了姚文玉的意思，把霍凌云放到锦衣卫里，有费胜这层忌惮在，霍凌云潇洒不起来，又有乔天涯在侧旁看顾，费胜也没办法把霍凌云踩得太过，这样既能跟沈德川隔开距离，也不至于把人浪费了，还能给遇见毒的费胜敲个警钟，让他不要得意忘形，留下了乔天涯和霍凌云的双重牵制。 费胜，到剩余的登州守备军里挑，符合你招募标准的全都要，包括这位霍公子。 费胜转念就能明白这个命令的用意，他心里一沉，面上得欣然接受。 谨遵主子安排，只是这登州守备军都是霍凌云的旧股，未必愿意效命锦衣卫。 那是你赏得不够。 萧迟也抬起左手，把右手拇指上骨扳指转回原位，眼眸里没带笑。 他们进了锦衣卫就不再是登州人，以前在登州的军籍都可以消了。 萧迟也点到为止。二爷早年收的禁军可比登州守备军更难对付，御下之道无非赏罚分明四个字。萧迟也这是在提醒费胜，这些登州残兵进了锦衣卫就能脱离原籍，在磁州还能免去田税，只要能把沈泽川吩咐的任务做得漂亮，什么没有。费胜明白了意思，赶忙称是。 结束时天色已晚，乔天涯推着姚文宇回院子，庭院内的石板路都清理得干净，不沾片絮，专门撒了盐，就怕四轮车上去打滑。新栽过来的梅都谢了，残红爆枝死，被冰雪包夹着，显得格外凄凄。今日路上潮湿，乔天涯走得慢，把车推得很稳当。姚文宇的猫叫虎奴，整日不是在檐下伸腰垫爪，就是窝在姚文宇膝上翻肚酣睡，此刻来了精神，踩着姚文宇的袖子，可劲儿地蹭着圆拙的掌心。姚文宇垂指挠虎奴，边上的灯笼照着他的侧脸，近来他稍微胖了些，比刚来那会儿好看多了，是风神如玉的姚圆拙。乔天涯没讲话，他目光挪到姚文玉的领口，又错到了姚文玉的袖口。他们今日没说过一句话。四轮车进了门，檐下侍奉的人往里边送热水。姚文玉坐里间看书，乔天涯摘了刀，站外边看着自己的琴。过了良久，下人都退了出去，把门轻轻合上了。平日姚文玉洗澡都是乔天涯亲力亲为，不假借别人的手。圆桌爱干净，不沐浴就不会入睡，每次乔天涯给他擦头发也是安安静静地坐着。他似乎接受了自己如今的丑态，但仅限于此，不允许乔天涯以外的人再看，这就是他能忍受的底线。乔天涯站了将近半个时辰，终于听见里间的姚文宇低声说： 乔松月。 乔天涯虚点在琴弦上的手指停顿下来，却没有回话，像是没听见。姚文宇静了一会儿， 该睡了。 檐下的铁马摇动，把风里的寂寞也带了进来。隔着垂帘，姚文宇看见了乔天涯投在垂帘上的影子。他似乎站了挺久，闻声顿了顿，就掀帘进来了。烛光很暗，这个时辰的姚文宇不要明亮，这是他一日内羸弱无助的开始。虎奴钻在被褥里拍着被角玩，浑然不知室内的尴尬。姚文宇还没有收拾好眼神，乔天涯已经神情自若地俯身过来，把他从四轮车上抱了起来。衣物相触，乔天涯把姚文宇的手臂搭上了自己的肩背。姚文玉在触碰到乔天涯背部时，轻轻蜷起了手指。圆拙很内敛，那是君子的教养。乔天涯解着姚文玉的头发，他在这个时候眼神专注，专注的过分，让姚文玉不能对视，只能垂眸避开。衣裳脱到里衣时，姚文玉轻声说： 不要了。 乔天涯停顿少顷，拉着他腰带的手没放开。姚文宇忽然攥紧领口，露出类似恼怒般的神色。他说： 不要了。 不要什么？ 一直没开口的乔天涯看向他，神色平静。姚文宇那句不要碰我卡在喉咙里，他带着血丝的眼睛看着乔天涯，好像乔天涯是什么洪水猛兽。他手掌微微颤抖，说出口却还是 不要了。 姚文宇抿紧唇线，他挣扎起来，摁着乔天涯的胸口，抗拒乔天涯的触碰。藤椅发出吱呀声，模糊的铜镜晃动着清白，宽袍和乌发都挣扎在乔天涯的臂弯里，像是急于随风逃跑的春夜。乔天涯任由他闹，在他即将滑到地上时，忽然翻倒了藤椅，拽住了姚文玉的手腕，用力地摁在了渠书间。 你想干什么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